炙的太阳。 孤独的月亮，圆又亮，雪域抗敌，我的家乡。跑马山上有那心爱的姑娘，跑马山下亚拉河日夜歌唱。美丽的康帝，人间天堂，五色海自由为你梳妆。这朵河在为你飘着国妆， 穆克色保佑你平安吉祥。 溜溜的情歌唱了千万遍，溜溜的小船行了千万年，溜溜的情人相约到百年，溜溜的爱情流传到永远。 传统